大家好，欢迎收睇《桃花白狼》。 咁好笑，我系陈涛嚟， 开心啊嘛！诶，仲有重要人物， 神秘老温啊，大家好啊， 系啊，咁啊，老温呢期成日工作好忙， 出出入入啦， 新大陆咁转， 哇！佢嗰啲生意真系多到咧。 国 际性噶， 出去玩嘅，系咯，唔系做生意， 都玩都国际性， 系咯，即系国， 即系你觉得边度嗰啲比较好啲啊？ 边方面嗰度好啲啊？不过咁 最令你开心嗰啲， 其实呢一两月真系比较忙啲嘅，经常出国嘅，咁啊，六月份又去咗越南几日啦，咁啊上个月即系呢个月又去咗大陆啦，咁啊香港啦。都有行啊咁样啦， 周围睇俄罗斯咩？ 冇， 仲有冇去到啊？ 冇， 俄罗斯仲有冇去到咩？ 冇啊，我话去俄罗斯啊， 系啊， 可能发梦啊，少少，即系最近系忙啲嘅，即系呢几个月都周围走嘅。 有冇饮咖啡啊？ 你最近唔敢饮嗰间 啊？点解啊？ 惊惊地， 我哋台湾系全世界十大咖啡城市之一嚟嘅， 饮咗个数字咖啡嗰个 之后你翻我哋去都去唔到 系 嘛？ 系啊， 温度 啊，嗰、那个好惊啊， 系嘛？试完系点啊，大佬？ 即系试完， 大家讲， 其实系最近最 hit 嘅话题啦，即系应该大家最近睇新闻都知噶啦。呢间就叫85°C咖啡啊嘛。咁、其实香港都 有， 都好多人知噶， 有， 即系嚟到台湾嘅香港人都知噶啦呢度。咁佢嘅分店其实都遍布好多地方嘅。即系台湾发迹啦，大陆啊多啦，连香港又有，欧美都有，好似美国、加拿大都有，即系好即系集团式啦呢、這个。咁事然最近最 hit 嘅话题就系因为蔡英文喺美国即系 饮咗杯咖啡， 系啦，去佢间铺头饮咗85°C嘅咖啡，系嘛？定系饮咗饮品我唔知啦。 饮品 啊， 去帮衬啦， 帮衬佢啦。跟住啲员工有招待佢，跟住又唔知攞咗一个袋，俾叫佢亲笔签 名，系。 跟住出事啦， 系就打烂咗个玻璃心。 跟住就大镬啦，哇！群情汹涌啦，开始大陆就即好唔妥啦，嗰啲网民 系啊。 哇！原来85°C撑台独噶，原来哇，同蔡英文咁 friend 噶，仲俾佢签名添，哇！呢间嘢要抵制啊，咁样即刻。哇！大陸就好大鑊啦，好多網民就話唔飲85°C啊，點樣點樣咁樣。跟住咧，85°C反應好快喎都，哇唔得喎咁樣。 即即刻諗住可以咩扭轉嗰個公關。 都鑊先，因為其實咧85°C總營收有60%喺大陸嘅，佔嘅比例好高。佢話唔得喎，嗰班友唔得佢得喎。即刻發個聲明先。我係強力支持係92共識嘅，點樣點樣嘅咁樣嘅嚇，即係可能一個中國點樣我唔知啦咁樣。谂住可以补下镬啦，救翻大陆啲事。 点知 仲大镬 哦！ 哇，台湾呢边又群情汹涌，我你条友仔咧，原来系 石女排外， 原来系大陆嗰边嘅，哇唔撑台湾 即刻 又去 嗰四成都冇埋， 又话要罢饮啦，即系搞到好大阵仗咯。 不如换牌啦，不如 真系85°C唔知点搞嘅而家。 咦，有冇得减价咧？唔知 唔知喎。 买面包即刻减佢， 一定会啊！根据台湾人三分钟热度的情况， 其实他想谷他减价。 喂，但系85°C咖啡已经好平 嘅咯，咁冇办法， 35蚊包咯，佢蛋糕喂摊去喂，好想食佢。 嗰时顶身咁大镬，毒得死人啊！搞到咩咁严重啊？而家唔记得晒啦，大家又话罢饮咯， 系啦， 嘥气。都系噏下一排， 噏下一排。 不过见到网路上有人呼吁一样嘢，好笑嘅，台湾啊，佢话呼吁大家见到85°C 啲分店，啲台台凳凳摆晒出嚟，骑楼底咧系违法噶嘛。咁啊， 我督屎喺 度，佢， 我督屎喺度， 等佢日日俾人扫。 唔系啩？ 佢话咁搞佢咧，跟住大家又唔去帮衬咧，不出半年咧，佢起码执咗一半铺。 香港 有人咁样讲，然后咧。亦都有一班網民咧，就反問翻搞嗰個手，你係想教維護翻台灣人嘅尊嚴啊，定係想加速嘅失業率咧？ 哦，搞冧個台灣經濟， 即係咁啦。不過你啲中國啲網民有時傻傻地啊，到而家你都仲當蔡英文係台獨嘅，係咪有病咧？ 佢啲即係。用台独的名义去行咩噶嘛？佢哋好兴， 咁不嬲都系政治系咁噶啦。嗰阵时共产党上位都系咁噶。 咁啊， 以民主名义， 係嘛？ 即係完全同台度無關噶嘛，噏啫嘛。 係咯， 家你都仲講呢啲嘢。 即係有韋小寶同埋阿陳近南，係嗰啲人係。即系俾啲系冇读过书嘅人系睇嘅啫嘛，我哋啲咁层次咁高系唔使嘅。 不过乡民就乡民噶啦，呢啲我哋好难去理解嘅。不过我哋今日带出呢个话题，点解咁嘅意思就系话，即系尤其是即系我哋 做生意啊， 做生意呢样嘢就系对政治真系要 小心 啲咯，要好小心咯。尤其是你生意系横跨两岸嘅时候咧，就要特别注意咯。即系有阵时随时即系会贴标签嘅呢啲。 even 你喺香港做生意同台灣做生意兩邊有，就唔賴大陸都可能俾人 都可能會出事， 都可能出事，唔俾你喺香港入境都得噶。 咁加上因為台灣年尾又有選舉啦，咁啊對於某啲政治議題各樣都特別敏感嘅， 係啊， 所以即係呢個時間咧，即係到選舉之前咧，都大家要注意一下啲言行咯，即係言行就係上網講嘅嘢或者同你鄰居啊或者搭車嗰陣時啊講嘅嘢都要特別注意一下咯，因為而家。即系慢慢要去归边噶嘛，好多嘢政治嘅嘢系咪先？越接近选举就越多呢啲嘢。 即系好似记得得之前话斋，你唔系 A 就系 B 噶啦嘛，即系唔系 A 唔可以系 C 嘅。 系啊， 即系咁样嗰啲性格。 你撑落即系国民党啦、啊，你咁样咁样 咯。 我成日俾人话啦，你成日闹民进党嘅，你肯定系国民党。 肯定嘅， 喂，我都成日闹国民党嘅， 咁啊即 系共产党， 仲大我。 所以就 係，所以講飲飲食食咪算咯。 呢個時候就真係政治敏感係比較強一啲嘅，所以大家要特別注意呢方面咯，真係。所以好似而家85°C呢單嘢都唔知可以 點收貨， 係唔知點收貨嘅。 咁講真句，有句説話叫做食得鹹唔使得渴。 咁啊 係。你喺大陸做生意，你預咗隨時有呢啲嘢㗎，唔係人哋話。咩优惠啊？对你几好啊？点点点啊？ 系啊，过嚟啦！ 过去咩？ 系啊！ 呀，讲真，有好多人喺大陆咧就好成功嘅，搵好多钱嘅， 系， 亦但系有更多咧就损手烂脚走嘅。 咁、当然啦， 系啦、 唔系咯， 即系损手烂脚嗰啲，可能大部分都我哋唔知添，好多 冇唔识添啦。我哋识就一定系净系成功嗰扎， 成功嗰扎先会讲嘢嘅啫嘛。 成功嘅几多个，加埋几多萬个。失败嘅唔知几多个，我净系喺大陆做嘢嘅时候啊，即系我喺大陆都做咗好多年噶啦嘛，识到唔知几多台湾叫佢哋叫个名词，当年已经有十几年前有啦，叫台流啊嘛， 系啊， 哦， 啲台湾人喺度问我，我唔知做乜， 又流落，又唔敢翻台湾，又冇成功啊嘛，咁啊唔敢翻台湾，又喺度， 十几年前、 然后咧就台湾人呃台湾人， 系啦系啦， 系， 香港都有嘅，香港都有嘅，唔好以为净系台湾。 就掛住個台灣人嘅名字，我第一次認識嗰個台樓，我以為佢係嗰間廠嘅老細嚟嘅。 哇，咁巴位！ 我以為啊， 哦， 哇，覺得咯， 好吹得過佢哋， 係啊， 仲吹得過你喎， 好把炮咁樣啊， 係啊，如果佢點做台樓咧，唔係咁易噶， 係啊， 即係佢有翻 有潛力，係啊， 唔係，所以尤其是而家即係接近年尾嗰個選舉，台灣選舉咧，其實兩岸好多嗰啲好多變化，慢慢即係越嚟越激烈嘅好多嘢，即係。大陸就可能希望台灣選舉即係台獨嗰扎就最好死曬啦，係咪先？ 未必㗎， 即係佢咁講啦，即係好多都會咁樣啦，就會施壓好多嘢喺台灣或者各樣，或者俾好多福利俾台灣啦。 係啦， 尤其是最近又係如火如荼嘅，佢推出個咩叫咩啊？ 港澳台， 港澳台 居住證喺大陸， 即係。特别俾你有数咁样， 好正 啊！系啊系啊， 好似好正啊！ 有冇申请啊？会唔会 讲句话咩咩？佢嘅 number 又 咩369三项唔知乜嘢政策，六项唔知乜嘢，九项优惠咁嗰啲嘢。 哇！369，我谂起嗰间上海菜馆咯。 系啊，大系啊， 点好似谂到 大世界 嗰啲套餐？ 系 我哋369，我500嘅啫喎。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咁都 147都试过。 147，喂，唔好讲嘢，讲完远， 讲翻正题先啦。咁其实之前大陆即系针对台湾都俾咗好多特别优惠， 系 即系好多咩惠台，唔知几多政策啊嗰啲嘢噶啦。其实好似年头已经开始慢慢 惠台政策，你都讲过啦， 讲过噶啦已经。咁而家当然系再加码啦，梗系系咪先？因为越接近选举，梗系要谷行啲啦，系咪先？咁啊，尤其是而家台湾经济各方面都谢谢地嘅时候，系咪先？ 梗係趁佢病要攞。 唔係喎，總統話而家係最美好時刻喎、啊，經濟。 即係廿年來最最強盛嘅時刻啊！哇！呢啲佢都噏得出 嚟，連自己都噏埋。 哇！呢啲都噏得出嚟，真係犀利啊！ 咁佢靠 吸粒翻嚟 噶，咁得當選噶嘛？有咩噏唔出啫？ 啊，有料到，咁咁都人想唔係嘛？ 佢好多 fans 噶， 好多 fans 啊！ 哇，去到美國嗰度冇乜國旗添啦， 咁大劑，唉！ 我哋國旗全部變曬綠色嘅， 真係大鑊，真係大鑊。所以 噏就得噶啦，而家。 所以即係頭先講翻，就係慢慢大陸對台灣就會對，即係一般市民啦，就會。會俾好多優惠啦，其實之前咧好多好多優惠就係譬如咩嗰啲咩吸引嗰啲台灣嘅人才啦，或者學生啊過嚟讀書啊各樣俾你很多好多優惠啊，咁呢次咧居住證咧佢優惠又唔同啲喎，感覺上好似。 但係以我近時喺大陸咁耐咧，其實就話冇even就係邊一個省啊，譬如話湖北去廣東或者我哋翻我哋香港人去。深圳或者大台灣人過嚟，你只要喺嗰個地，只要喺嗰個地方，連外國人都要噶。喺嗰個地方超過三日，你就要公安申請一個叫暫住證。咁而家唔使啫嘛， 即係申報一下。 係啊，一定要，但係你佢冇執行，即係冇拉你啊，唔表示佢醫療法律冇咗。咁、只不過而家話俾你唔使申請暫住證啦、你就可以繼續喺嗰度申請呢張，唔係即係暫住證，咁即係但喺嗰度，咁同埋你可以繼續喺嗰度更加長嘅時間喺嗰度。咁我睇見嗰啲咩嗰啲咩，你可以申請銀行啊，佢話有啲酒，佢話大陸啲賓館咧攞香港嘅回鄉證，佢唔俾你住。 哦，係啊，係啊。 嚇、我未試過，未見，我未聽過。 賓館係招待內賓啊， 而家仲有嘅咩？ 係咯， 又冇曬。 有。 我二卅年前就好多， 而家唔多咯。 而家仲， 但係仲有嘅。 咁你咪唔好住嗰間咯，搞笑。 唔多，因為我最近我去用嗰個軟體去揾酒店咧，佢有啲係寫。專門係針對內賓， 哦、 即係國內人士。 咁而家仲 有嘅，有 咁我哋已經消失曬添。 有一樣嘢就係話，當年我喺大陸睇醫生咧，佢真係知道香港人咧就收貴啲，因為外賓 咯。咁一定啦。 咁而家就話可以平翻啲嘛。咁係啊，當然啦，我一見到哇正啦，可以翻大陸睇醫生，又可以打佢嘅針，又可以食佢嘅奶粉。 不過我知道頭先講嗰個酒店話淨係招待內賓嗰啲酒店咧，點解佢淨係招待內賓呢？因為我曾經去過嗰個酒店問過嘅，因為開頭訂我唔知嘅，佢俾我訂咗去，佢就話：，喂、我呢度唔接待得外國人嘅喎，我哋內賓嘅啫喎。我話：我唔知喎。我話點解啊？佢話申請未出嚟，即係佢個執照啊。 哦，要申請咗先。 佢原來咧，你要招待外賓，即係外國客人咧，佢有另外一個執照申請嘅，另一個 牌 嘅。 哦。 咁如果你冇嘅話咧，你淨係可以招待國內嘅人士。 咁唔係個酒店問題，係 差喺呢度嘅啫。其實可能裏面啲消防設施各樣都要安全啊。如果你死咗外國人大鑊，好大鑊噶嘛。 咁即係本地人死咗唔緊要。 以前年代就一般 啊，呢個我唔知啊。本地 以前年代一般比較渣啲咯，即係唔可以接待外賓嗰啲 渣啲嘅酒店， 渣啲嘅酒店。 即係本身係國賓變成外賓，即係自己公營嗰啲。 我記得我有一年去南京。因为嗰时穷学生嘛，喺大陆玩，即系攞千零蚊港纸玩成个月嗰只噶嘛， 就咁 着数，哇咁正咁啊！ 而家一晚都千零蚊噶啦已 经，以前啊嘛，卅几年前， 你一晚点知玩千零蚊啊？ 你玩乜嘢？ 系咯，玩啲嘢。 讲翻正经， 我咁啱识咗几个暨大学生，香港人嚟嘅，佢喺广州暨南大学读书嘅，问借嗰张学生证去登记，咁我哋住嗰啲好 唔同样喎、啊，大佬。 哇！但系嗰啲 虽然 住唔住得人噶，会唔会岩岩沉沉噶？ 有塞噶 ，OK 嘅， 好似个山洞咁 样。系啊，嗰阵时后生仔讲悭钱噶嘛， 瞓火车站都瞓过啦， 系啦、啊，六七蚊人民币一晚啊，你住唔住啊？外宾嗰啲起码廿蚊啦， 陀顶仍不顾啊！ 哦，明白。 如果唔系点会千几蚊玩一个月啦、 啊？咁啊， 系咁啊。 不过佢而家呢个居住证， 我系冇咗。 佢好似强调就系话你有大陆嘅国民嘅待遇， 系好， 即系好多咩社会福利又有， 咩考系咯， 义务教育又有， 系咯，你翻去读书可以， 咩金都有， 你可以去考佢 搵嘢食， 唔系搵嘢食， 搵嘢做又得，好似 搭火车、巴士都得，听闻讲， 佢系可以即系碌卡攞票， 系 啊，就唔使排队。 咁但系有一个 question 咯，佢又冇写出嚟。 你既然攞得嗰啲嘢，你就要 攞得福利吓， 就要义务啦。咁佢总有一日会问你攞交税啦。 税 咁大陆税你知啦，每个月嘅四分之一。咁你自己考虑。 交税都唔系重点啊，钱解决咗个问题。 嗯， 有啲 话你瞒税啊， 有啲事可能唔小心犯咗案 啊， 你港澳台人士可能冇咁严重噶嘛。 嗯，搞掂。 本地人系大镬咯。 系啊，拘留15日。 咁啊， 即系咁咯。 总之好多嘢就系佢有傻有唔傻啦。 系啊，佢哋写有傻，我唔觉得冇啲冇傻嘅嘢。 其实佢而家咁嘅里面写嘅功能咧，同我而家攞回乡证入去， 我觉得冇咩分别， 好似分别唔大嘅都。 系啊， 除咗你话搭高铁要攞票要排队啊， 喂，大佬你搭高铁唔系，就算系内地人都唔系个个可以搭啦。 吓、啊， 梗系唔得啦，冇身份证咁咪得咯。 都有身份证。 边度有啊？你两一鞋政策两鞋嗰啲冇冇？三鞋第三个鞋咪冇咯？嗰度占咗全个中国8000多万人，你知唔知？好似话 唔系，因为以前咧回乡证啊、台胞证嗰啲台胞嗰啲证咧，系攞车飞，譬如你网络预订，但去到咧好多人，佢如果当地嘅市民咧就攞身份证就可以喺啲机度攞飞噶啦。 排嗰边队咯，我试过。 回乡证即系回乡证同埋台胞证嗰啲就要去排队， 系啊， 就唔可以机攞。 排餐冇。 但系而家都改咗，有啲机可以攞嘅。 嗯， 即系我最近翻去就可以攞噶啦。 嗯， 你网路预约订嘅飞，跟住喺嗰啲机度攞。 系， 但系我唔知系咪个个站都得啦，但系几个大站都 OK 嘅。不过最近咧，其实而家大陆好多政策慢慢改变得好快。我最近经过即系深圳，即系去大陆啦。而家啲關卡嗰啲咧，大陸嗰邊咧，佢已經冇分港澳台人士嗰啲難位嘅，係、一律都係中國公民，你明唔明、你攞台灣證嘅，攞回鄉證嘅，你外國護照嘅，就去全部。 係啊， 外國護照好似唔使，係外國人嗰邊嘅，其他全部都係中國公民嗰邊排隊。 嗯， 係最近我先知嘅啫，以前早幾月都未係咁。 一個中國政策嘛， 啊、 真係好似抵喎，真係。 係啊， 所以。咁嘅情況之下咧，越接近年尾台灣選舉咧，會唔會再更多花神嘢？我唔知道。 嗯。 咁呢個而家目前再出咗個就係居住證啦。咁有冇傻？大家去判斷啦。咁、有啲人想去申請喎。 有冇需要咪自己？ 聽講真係想去申請。 唔係㗎，好多人，包括台灣人同大陸人，唔係同香港人都好想話攞咗大陸身份證㗎嘛。 唔係，因為有啲人用佢咧去買樓各樣咧，就係、用當地嘅人 户口啊。 户口。 但我哋總統都講啊。攞佢嗰个证唔代表认同啊， 系咩？ 系啊， 咁即系鼓励大家攞噶咯， 鼓励喎， 几好喎又， 系不嬲佢都同大佬 friend 嘅咧，扮 friend 噶嘛， 哦咁嘅， 唉， 哦，咁我唔知啦呢、這个，咁大家， 哇，佢加咗喺大陆几多生意啊，唔好玩啦、啊， 佢自己攞张会唔会啊？ 要攞， 佢都话攞翻张啊， 系。 佢填咗方面 先，唔知系嘛？ 唔使急， 职业系总统， 佢啲家族有人攞得噶啦，唔使急嘅。 职业系总统。 咁总之即系俾个信息大家啦，就系要攞唔攞自己决定啦，再衡量下啦。当然有咸有辣有唔辣嘅呢啲嘢，咁大家自己判断咯呢啲。所以呢个时候对于政治嘅嘢，真系要大家注意多啲咯，吓唔好讲错嘢咯。 小心啲啦。 好， 好， 今日讲到咁上下先啦。 拜拜， 再倾，拜拜。 拜拜。